第35集。 相比上一次在操场上的那场打架，这次的后果要严重的多。有路人报了警，警察来了之后把他们俩拉开，带到了派出所。按规定，打架斗殴是要被拘留的，但是因为两个人都未满18岁，警察便试图让两个人和解。谁知两个人都没有和解的想法，就那么一声不吭地待了好几个钟头，把派出所的警察都愁得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最后还是陆承泽赶过来替陆时琛向孟昭道了歉，这件事儿才算是结束。孟昭看着那张纸上按时间记录的线索，心绪复杂。 难道说当时陆时琛逼问孟若书就是为了收集线索，证明孟祥宇是被冤枉的，然后把证据递给周明生和陆承泽？但这手段也真是不近人情，明明知道孟若书遭遇了侵犯，怎么能那样逼问一个还不到他胸口高的小女孩？ 他又想起自己先前对陆时琛的评价， 说他不近人情吧，偶尔做的事情还挺有人情味儿。陆时琛啊，陆时琛，这个人真的是让常人难以理解。 孟昭把文件袋放到了副驾驶座上，启动了车子。开着车的时候，脑中那个关于高中陆时琛的影像始终挥之不去。这么多年来，孟昭一直以为是陆承泽先去找了周明生，才有了后来师徒二人的那场合作。没想到事情追溯到最初，居然是陆时琛先踏出了那一步。在孟昭的记忆里，高中的时候陆时琛的确是翘过一次课，准确的说是翘了一周的课。孟昭当时心情绝望，不久之前他去求过陆承泽，希望陆承泽能够帮自己的舅舅一把。 陆律师，我知道您声望很高，曾经在法庭上逆风翻盘，帮一群无助的农民工打赢过一场看似不可能的民工讨薪案，拜托您了，您帮帮我舅舅好吗？他真的是被冤枉的。 对不起，我最近实在是没时间，您再找找别人吧。 那天之后，孟昭觉得舅舅翻案无望，开始计划之后的事儿。他甚至做好了退学的打算，毕竟孟祥宇一旦入狱，家里的收入来源就断了，仅凭存款是无法负担舅妈的医药费和孟若书之后的学费的。孟昭打算好了，如果二审法院还是维持原判，那么他就退学去打林氏黑拳，据说打赢一场能挣不少钱呢。他觉得自己没有别的本事，但打架的水平还是可以的。与此同时，没有人知道陆时琛去了哪儿。陆时琛只是让他的同桌帮自己请了一周的假，连班主任会不会准假都没管，就那么无缘无故的消失了一个星期。翘课一周，这算重大违纪，陆时琛当时还因此被记了过。班主任质问他去哪儿了，他只微垂着头缄口不语。孟昭当时去办公室找班主任请假，还撞见了这一幕。后来班主任在班里大发雷霆， 有些同学不能只顾着发展成绩却不发展品德，尊师重道是身为学生最重要的品德，如果不尊重师长，长此以往能发展成什么样？学习成绩再好又如何？ 就这样，班主任明里暗里的把陆时琛批评了好一顿。孟昭记得班主任在讲台上唾沫横飞的时候，陆时琛就坐在座位上做着习题，好像挨批的那个人跟自己无关似的。高中那会儿班里都是尖子生，每天都过得相当的平淡。 陆时琛翘课一周这件事儿已经算得上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了。一时之间，猜测陆时琛到底翘课去做什么了，成了班上同学最感兴趣的话题。饶是孟昭当时心思不在班里，对这件事儿印象也是非常的深刻。因为那一周的翘课，陆时琛错过了那一次的周考，于是在下一周周考的时候，按照成绩排座号，他坐到了全班最后的位置，也就是孟昭以往的位置。而孟昭因为交卷前随手在答题卡上涂的两个 C 全部蒙对了，以四分的总分在班里排名倒数第二，他坐到了陆时琛的前面。孟昭记得这件事儿，是因为那次周考之前他刚刚接到消息，那个经常在电视法制节目上出现的，在全国范围内都鼎鼎有名的周明生教授主动找上门来。 你舅舅的案子我看了，的确存在很多疑点，我愿意当他的辩护律师，你同意吗？ 什么？我同意。 因为这个消息，孟昭连日来的沉闷心情好似拨云见日，连眼前天书一样的数学试卷都变得有点顺眼了。他尝试着做了几道题，结果发现一道都不会。他听到身后传来笔尖摩擦纸面的声音，应该是陆时琛正在纸上运算着。孟昭从那个时候起才把注意力分了一点给自己的学业，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，因为舅舅的这桩冤案，高中这两年他几乎一节课都没有好好的听过。曾经他也畅想过考上大学的场景，如今大学似乎要跟他无缘了。有了周明生和陆承泽的强强联手，事情开始变得明朗起来。周明生那个时候就经常跟孟昭说， 小陆啊，我们做事儿要尽人事，听天命。 虽然不知道二审的结果怎么样，但是孟昭总觉得压在自己肩膀上的那副担子变轻了，自己可以承受这件事情的任何结果。高三上学期，二审结果终于出来了，那是孟昭最后一次翘课。从法院出来的时候，他还遇见了陆时琛。陆时琛应该是到法院找他的父亲陆承泽的，他们俩对视了一眼，但谁也没说话，然后就朝着不同的方向擦肩而过了。孟昭再一次跟陆时琛产生交集，是高三上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。陆时琛连续几天没在班级出现，但跟上一次翘课不同，班主任这一次没有任何过激的反应。于是班里都在传，陆时琛要出国了。几天之后，陆时琛再次出现，是回来收拾东西走人的。他把课本和练习册都搬到了桌面上，班里的几个好学生凑过来想跟陆时琛寒暄几句。 哎，陆时琛，听说你要出国了是吗？ 嗯。 哎，那你要去哪座城市啊？读哪所大学？ 但陆时琛平时就为人冷漠，没什么交心的朋友，于是那几个人跟他说了没几句话就识趣地散开了。班里人声嘈杂，陆时琛收拾完东西，抱着那摞书和练习册朝教室后头走过来。他是来扔垃圾的，那些书对他来说都成了废纸。孟昭当时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垃圾桶的旁边，正在跟高一的数学课本死磕。他初中基础不错，其他科目自学起来也没那么难，但就是数学这一课，有些地方看课本怎么都搞不明白。就在孟昭打算放弃眼前这个知识点，转而进攻下一个知识点的时候，一摞书重重地拍在了他的桌子上。 皮囊， 或许我还在